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前两天呢，我跟东哥一块儿哈，跟这位这么吸引人的女士，咱们这个丁乃竺女士，从这个赖声川，台湾赖声川大导演的名剧啊，这个《暗恋桃花源》，一连咱们就说了两天。我不得不问个俗气的问题，这两天谈下来啊，大家觉得您这么有才华啊，而且又这么漂亮啊！ 谢谢谢谢。 这个当年赖声川导演他是怎么就能找到你这么个媳妇儿呢？ 我们两个是，其实是我们两个不一样的大学，我们在大学时代就认识，讲起来已经30多年了啊。 对。 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大学，在台大念哲学系，他是辅仁大学，他是念外文系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群朋友啊，就在。那个时候是1972年到76年， 换算的真快啊！ 然后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说起来是很长很远以前的事情啊。但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群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音乐啦，喜欢看电影啦，就是很喜欢谈文化啦，宗教。那时候我们都对于佛法很有兴趣。 那时候我们在谈文化大革命，你们在谈文化。 我们在谈文化，如何复兴文化？ 哎，真的是说起来，要不说特别有缘分嘛。我在几年前读过一本书，叫做《僧侣与哲学家》，说的是西方啊，一个哲学家父亲和一个本来是学科学的一个博士的儿子，但是后来到这个印度还是西藏那边， 在印度出家 一个修行人嘛，父子俩这么一个对话。但是我当时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居然就没有注意到，到今天我才知道是赖声川导演翻译的啊这本书。 对对对，我们两个其实是常常都会，就是除了戏剧之外，我们两个会花很多时间做翻译类的工作。那做都是就是大部分都是藏传佛教的一些这个书籍，把它翻成中文这样子。 你信吗？ 对对对，我们是。 你觉得你们所信的这个东 西，你是问信徒是吧？我们是信徒， 是信徒，但是 你们有共同的信仰。 我们两个是有共同的信仰， 是 团结在以佛为核心的旗帜之下。 不是， 他这种信仰有没有改变？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对于佛法这个字啊，很多人是误会的。其实佛法这个佛这个字啊，它就是讲说觉醒的人，也就是说 觉悟的人， 觉悟人。所以其实，在佛教里面，它是没有偶像崇拜的。一般所谓的烧香拜佛，其实我们只是尊敬觉醒的状态，就是一个觉醒的一种状态啊。那当觉醒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般的人其实是在一种迷惑的状态，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糊里糊涂活着吧，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呢，在大学时代就对这个就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一群朋友就会在一起讨论 志同道合。 哎，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因为他那时候跟几个朋友啊，就在一个租了一个房子，住在外面，就很前卫嘛，一群朋友啊， 艺术家。 然后我的朋友呢就跟我说，那天我们大家去看电影，他说我们去到他们家去。后来我们就去了，我还记得那天啊，那个也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然后他就抱着个吉他坐在那个地上，这样在那边弹琴。我一眼看，我就觉得很纯的一个人，他就很开心在那边自己弹着，很纯的一个人。 那一注目吗？ No, 他自己告诉我说，我一走进去，他说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哎，他说这个人应该是我太太。他说， 哎呦，这真是姻缘啊，一看就对眼了。 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有女朋友的啊。 这个细节可以往深挖掘。 这个往深挖掘。 妹妹，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各自有朋友 啊。你也有的。 我也有朋友。 对对对， 哎呀，真是 这个历史问题，其实 你 之前是有过 这种东西。 可是很好玩啊，就是从我们两个第一天认识，我们两个，我记得那天认识就一聊就聊了4个多小时 啊，那这一见如故啊， 很 相见恨晚，对 吧？ 后一个小时主要谈如何撇掉各自的朋友的问题。 没有。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夫妻啊，他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真的是像朋友一般的沟通的这个关系。因为激情容易过。 对。 一般人就像我自己常觉得很多这个流行的音乐也好，流行的小说非常强调这种爱情啊，就是爱到这个爱的 死 去活来啊。你严格看起来我都觉得不是很健康。你不觉得吗？ 是。 我们有一出戏叫《女人说相声》，里面就有一段认为真的在那种就是天雷勾动地火那样的恋爱啊，其实在这个里面是有一点，其实是有点病态的。 没错，他们还都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就是说不要爱到那个程度， 啊，不是，我觉得这个重点，你们俩重点不在这里， 不太一样， 不是就不反对，也可以天雷勾动地火， 也可以， 但是要这个火熄了差不多的时候，下面呢还有绵长的一个东西在。 我觉得一个重点是这样，我自己一直觉得很多的人啊，其实对爱的了解是很陌生的， 是， 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很少这么多人渴望爱，可是你真的去看有多少人对爱这个东西是了解的，爱其实是一种能力。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相信爱是一种能力来的。 对，没有金刚钻不揽那瓷器活。 对， 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爱无能啊。 对，所以爱里面，爱的能力里面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特质。 嗯。 如果你去检验自己的爱里面啊，如果你真实的有爱，你这个爱当中必然会有给予，而且是主动的给予 ，giving， 就是很主动的给予。 嗯。 在爱当中啊，它必然会有第二个，就是叫做我们称之为布施，尊敬。 尊敬， 对 ，respect。可是很多人把尊敬啊，会当作是一种，一讲到尊敬，就是好像以下对上。其实，在这个尊敬当中啊，在根本原来拉丁文的这个 respect 这个字啊，它带有一种如实的注视着对方，就是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接受你现在的状况。我自己在检查，非常多的父母说他爱他的小孩啊，他真的其实没有真正看到他的孩子。他爱的是他想象中，他希望他孩子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嗯， 有很多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也是这个样子。 对， 对， 对， 你说这话让我想起这个罗曼·罗兰讲过一句话，就说是真正的应该是什么呢？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但是同时呢，还爱这个世界。 嗯，我觉得大部分人，刚刚我们讲天雷勾动地火，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说，其实不是我没有爱的能力，是因为爱的对象不存在。只要这对象一来了，我马上爱的能力就会出现，所以啊，他就觉得很多，你去看， 当然是这样了， 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是吧？ 对呀、啊。啊、哦，事实上你不这样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我完全不这样认为、 嗯。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平常就不具备爱的能力，他平常就不具备的话啊，就算对象出现，他依然不会具有爱的能力。 哎， 所以才会爱得千疮百孔。 但是我这点我真的是我要向您请教哈， 对， 就是我是明显的感觉到啊，那有些人呢，他对这个人呢，他就真的是很好，可以做到，就是说我完全可以愿意把我的东西都奉献出来，对另外一个人呢，他就不会是这样子， 对， 那他 这样的能力啊，我们就不称这样是真实的爱 啊。 我现在讲的是一种真实跟健康的爱，健全的爱， 嗯， 在这个健全的爱当中啊，他的主动的给予啊，他是对任何人他都有这个主动的给予，有一种关心。他自然就有一种关怀，所以我举个例讲，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特别爱花，他很爱花，可我到他家看，我从来没看过他浇花，您懂我的意思吗？ 啊！ 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不爱花， 嗯， 你说的爱花是喜欢花给你的感觉，但你真的你从来我没有看过你去浇花， 哎， 他忽然间想，对哦，他就是喜欢花给他的感觉，那这个我不称之为具有爱的能力。您懂我的意思吗？ 嗯，我明白。 在爱当中啊，他必然会有付出的，他就会有 giving。我真的爱花，我当然希望它长得好，我就会自动的灌溉，我会给予它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现在好像是， 但是又接着还有那个下面，我们讲说尊敬，就是说你在看待每一簇花的时候，你不能这个花不能灌溉太多，你灌太多它会死啊。 对。 所以在爱当中还要有知识。 还不能溺爱， 还要有知识，要有 knowledge， 你知道 吗？ 所以一无所知的人是一无所爱。 这可是大学问了，这个。咱们先去一下广告，东哥感想很多。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会爱吗？ 我坦白说，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啊，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付出呢，更多的时候，你要说下次，我觉得叫分享。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把你有的东西去分享给别人， 嗯， 啊，那现在你看在互联网上哈，对不起，我又一再提了，因为我真的很狭隘，我发现你做互联网，就是你在互联网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有一种人，他呢就特别的受人尊敬，那这种人他通常呢不见得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呢他一定是在互联网上很愿意把他的这种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的，他不见得是批评，他有些时候只是说他自己的心得的一些体会的分享。所以你知道现在在比如说在日本也好，在美国也好哈，就有一些博客啊，他这种博客呢受到企业的很大的关注，那我们在百度空间里面也发现，就这种人比如说他的消费体验，他真的会是 因为爱这个产品和品牌，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分享，跟别人去分享他对这个产品和品牌的各种的知识，而这样的一种分享呢，最后成为了这个品牌和产品的消费者的意见领袖。那很多的企业呢，对这一群人呢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品牌其实不是在品牌自己那里，也不是在公司那里的，品牌是在消费者心里的。 对，我们自己在做剧场也常有这种感觉，觉得其实我们在做剧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等于是有个平台一样，在这平台里面，很多人他拥有个平台以后，他就觉得这是个表现的机会， 对， 就是秀。我们其实认为不是的，它是一个分享的机会。 对， 从表演者，从导演到表演者到工作人员，它是一个跟观众共同来分享这样一个作品也好，一个晚上，或者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剧场啊的一个节目。 我最近我也是自己反省自己哈，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人生的路啊越走越窄，是吧？而且呢，好像你得到了很多，但是你老觉得不够。这里边有个关键问题啊，就是说你的中心在自己啊。 对， 比如说我老觉得我还想干什么，我还需要什么，我还要有什么成就，这样啊你就永远苦恼。但是我记得我有个老师当时讲 得很好， 对啊，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成功之道，他们是做生意的嘛，你就要想啊别人对你的需要是什么，别人需要什么。你比如说从做生意的角度讲也是这样啊，你能成功的想出别人的一种市场需要，你满足了这种市场需要，你个人自然也就满足了。 所有事情都恰恰发生了在我跟你聊这个之前两个小时，我在跟我们公司的一个首席产品师在沟通，我在问他这么多年了怎么样把一个产品做到从零，然后超过了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个机智开头的公司。好，我们在中国大陆市场60%几的市场，我问他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说其实我能做什么是次要的，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的很谦卑的去听到底我们的消费者需要什么。所以呢，有一个词在我们公司呢是很有意思的，叫用户体验。用户体验呢就不是某一个部门，说虽然我这边有个部门叫用户体验部，但是呢我们认为全公司的人呢都叫用户体验专员。就是说首先这个事情是不是说你能干什么你能做什么，首先是他需要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原点在于你之外。这个最近呢有个词叫去中心化啊，叫去中心化，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自己放得足够谦卑足够低，然后呢就甚至是无为，你从别人那里听到东西，你把别人要的东西集合到一起，稍微能满足一点，你就可以做得很好了。 可是刚刚我回到你提的，刚刚我觉得你讲一个东西讲得很好，你讲到说你忽然间觉得把自己放开来啊。我们刚刚讲到说在佛法的这个觉醒者，其实觉醒者最重要觉醒的一样，就是他发觉所有人类的痛苦都是源自于太看重自己，都认为世界就是绕着自己在转，是这个原因。然后真真正正的觉醒者发觉世界是相互在影响着，所以啊，你在为什么有这个利他的想法，就是其实是改变一个我们长期以来只重视自己的这样一个惯性，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其他人身上。然后我自己这么多年下来啊，走在这样子一个我们称为佛法的道路上啊，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只要任何事情如果以自己做出发，只想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发觉其实它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可是如果我只要这件事情我想到的是其他的人，我觉得那就会，就是我希望怎么样带来快乐给所有的人啊，这个整个东西就成为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快乐的一个根源， 就怎么做是怎么对， 对，你怎么做都是很好的。 你知道现在现代的企业管理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企业公民概念，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它真正的把自己视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公民的时候，那么它很多行为，比如说它向社区所做的事情呢，其实是不光是利他的，最终也会利己， 最终一定会利己， 也会利己。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很多企业它也没有做很多的广告，但是因为它自己的组织有它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之后呢，它的员工就会更加的爱这个公司，它周遭的消费者呢，在它这个公司犯错误的时候呢，更容易去为它化解，会它就原谅它，那么就会省掉很多的公关费。所以呢，就是这种修炼呢，你知道我最近呢，我在公司里面做这个工作，以前我负责公司的这个公共关系啊，就我们会发现很多总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后来呢，所以我现在就抽身回来就做什么事情呢？重新我们去梳理和修炼公司的品格价值，然后呢，修炼过之后呢，会发现说，一个好的公司，你之所以能够最后成功，一定是你要每天问自己，我能为这个时代贡献什么？ 哎，这个我也做过一点实验，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啊是一个那个不孝的人， 在公司里不笑，人家觉得这个人很怪啊，就是好像同事也不大跟你接近，然后我觉得要改变，改变呢要向世界奉献笑容嘛，就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说我做个实验，从早上起来我对我见到的公司每一个同事都这么笑，是很假，但是就跟人家拍拍肩膀打打招呼，就改变了你以往待人处事嘛，其当然是立竿见影的。到第二天你收获的是全公司人见到你 对 你的笑容，办事也容易了。而且你别小看这个挤出一个笑容啊，就我刚才说那个僧侣与哲学家那本书，说赖声川跟其中的这个和尚啊，这个有缘分， 对， 认识，说就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人在极度喜和极度悲的时候，这个他是导演嘛，他观察发现这个面部表情 很像， 反而是接近的， 对。 然后呢就是说 是极冷和极烫都是一样的、 啊、然后就是说他搞不清楚，就是说比如说你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过一会儿啊你会发现你真的就比较高兴了。到底是外在影响内在呢，还是内在影响外在呢？他说这个事儿啊， 这个是 Berkeley 一个教授，他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就是关于说、他认为人，我们说人有七情六欲啊，他说人其实有七种表情，这七种表情啊放出四海都差不多的。然后呢很有意思，如果一个人啊，刚刚你提到说我就是勉强这样笑，我告诉你弄假就会成真，因为他经常这样，他是这样子说，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就是这样笑，他不管他怎么样他就是这样子微笑，最后啊这个人会过得比较开心。 我跟你讲个东西， 我你说你说、 哦、我跟你讲个东西、这两天呢我在研究一些不同的企业的这个企业文化管理的时候啊，他有一章就说我们公司要倡导一种愉快的生活状况、然后呢他会细节到要求公司员工每天第一个笑容要露出六颗牙齿，他会要这样要求的。 没牙的怎么办？ 那对对，但是他就其实那只是个玩笑了。要求露出六颗牙齿，那很多员工都觉得很反感，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假，但是呢，后来发现呢，这样的一种强行的推行之后呢，整个公司是比较快乐的，员工会觉得说回到公司比在家里面还要快乐。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的不是说迷信啊，但是的确啊，这个人就是有很多特别不寻常的一些缘分，像比如说像这个戏里展示出来的就是一种缘分。我不知道像你们的家族的故事，比如像他们都是从大陆 对 过来，你能不能简述一下你们家史？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云南人，然后父亲是其实是过去也是做媒体的，他是在他很年轻就做了昆明日报社社长，然后那他后来就因为就是这个台海的关系啊，那他们就是讲的从滇缅公路出来逃出来。其实我母亲是从上海出去的，从上海到了广州，然后到了香港，然后所以我在香港， 跟云之凡一样， 对对，我是在香港出生的，就是这个原因。 广东娃都可以讲， 广东娃识讲。 你在你的这个父母身上能不能感到这种对大陆的那种情结？ 会感觉得到的，在我们小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种乡愁，就是总是还是很想有一天能够回到， 有希望能回去。是到什么时间？ 大概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 才意识到， 对对，才意识到， 就是20年都以为要回去， 都还是觉得 要回去。 哎，对，我讲一个故事。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时候在金门当兵，他说有一次啊，在金门的时候，你知道金门就是在前线嘛，我们叫前线，跟厦门是对到的嘛， 对。 他说有一次蒋经国要去巡视，结果他们就要负责去把所有的一些老兵啊，就负责着让他不要跑出来。为什么？因为有一年蒋经国去，老兵就跪在那个路上，就是要求带他们回大陆，这样子这样子的，就是所有的老兵就是出来跪着，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大陆。你要知道那个都是来自全国各省，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尤其很多我们是没有住过眷村，但是我们很多朋友住过眷村。 邓丽君小时候就在眷村。 对对对，眷村里面很多很多，这个其实演艺圈很多朋友也是从眷村出来， 像小丽就是啊。 对对对，所以他们对于那个眷村的那种感受啊，在眷村里面这种感受也特别的强。 军人家属住的那个村子，那可是南腔北调，全中国的语言都在那儿。 对对， 你说这个，我也想起一个故事。我是听啊，一个我们这里的军方拍纪录片的一个导演讲，当然我没有核实过，但是这个故事啊，即便是虚构的，也很有代表性。他就说，当年这个就是国民党啊，撤退到台湾， 当时不在从这个海上有一艘军舰不发生了这个起义吗？发生了起义，就是我们这儿叫起义了，就有一部分回大陆了，但是另一部就在海上分道扬镳了，另一部分呢去了台湾。这当中有一对情侣，这个有一对情侣都是军人嘛，女的去了台湾，男的回了大陆。他说啊，我不没核实过，他说就是建国第一年，这个在天安门广场上阅兵排头的那个护旗兵，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个我们这里叫起义还是叫反正过来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因为有这么一个遭遇啊，他一常年在新疆遭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这个迫害和冲击，因为当年是国民党嘛，啊，到现在呢，就是生活的特别苦，在一个小村子里，住在一个土窝子里。而现在前两年说有人找到了他的这个 女朋友 在台湾什么海军好像是已经做到中将，做到中将。然后呢说你们两个人呢，而且这个女的终身未嫁，就是可能心里一直还惦记着。 这男的娶了吗？ 这我忘了，就是这个，而女的终身未嫁。然后后来他们这个导演就跟我说，他们这中间这好事之徒就撺掇呀，就说你们见个面吧，你们这么多年哈才会互相思念啊，就见面。结果这个老人在新疆的这个老人，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已经错过了一辈子，也就不必再见面了。就不见面。 就很多老的，他真的他老了之后，觉得情愿保持那个回忆。而不愿意再就是已经到这个样子的情况了吗？ 对， 其实这种我们刚刚提到，当然是从外省的这个观念，从这也是为什么外省人跟本省人之间有这样子一些张力在台湾，就是本省人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珍惜台湾，你知道，就是你们到这么久，你们还想要回去这样子啊，也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张力。 所以我记得当年这个说这个200万人跑到台湾，有一句话就是说，从伙夫包括蒋介石， 对， 都是被命运带着走的。你以为他能做主？